白毅和六子两个人一起用力把他往上拽。就在心稍微放松的一刹那，他感觉左脚被一个东西给抓住了，浑身的汗毛就那么竖了起来，汗直接从太阳穴流了下来。他感觉抓着他的那个东西是一只人手，指甲十分长的死死扣在他的脚踝上，任他怎么甩都甩不掉。安宗低头稍微看了一眼，发现底下黑不溜秋的。就在他以为看不到东西的时候，突然一张苍白的人脸从黑暗中透了出来。他的眼睛很细，但是嘴巴奇大无比。安宗死命的蹬脚想要甩开那东西，可他就是想要把它往下拽。顿时安宗感觉自己一点点就要从白毅的手里滑出去了，眼泪就那么下来了。他对着上面吼道， 我脚被一个怪东西给抓住了。 那个鬼东西缓慢地摇晃着脑袋，就像是在等安宗一点点往下滑一样。而白毅他们也没有办法，这个时候如果再不想出一个法子来，他一定就会直接摔下去，而且他根本不知道底下有多深，说不定就直接摔死了，或者被这鬼东西给咬死。既然都是得死，安宗突然发狠踹他的脸，那几脚直接把那张脸给踹扭曲了。那个东西变得更加狂躁怪异，他伸出手开始想要抓住他的腰。腰是安宗最薄弱的环节，他死命扭着身体，这才发现他其实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因为他一扭动上面就更难拽。眼看着他的手就要滑出去，白毅突然大喊道， 你别动，闭上眼睛。 安宗马上闭上眼睛，顿时就感觉头顶洒下了什么东西。突然就感觉脚上的力道一松，一声像野猫一样的嘶吼传了出来，那个东西就直接掉到了井底。此时没了阻力，他们迅速把他拉了上来。安宗一探出头，他们就架着把他拽了出来。他被呛得直咳嗽，但是依然忍不住深呼吸。 前面那个拽我脚的东西，难道就是乔二奶奶吗？ 安宗摸了一下脸，发现头上都是白色粉末，凑着鼻子一闻，有一股奇怪的香味儿。这个东西是白毅自己做的护身符里的药粉。安宗打了个喷嚏，白毅和六子迅速把门板又压了回去，三个人都虚脱地蹲在地上呼吸，过了好久才缓过劲儿来。这次没想到会那么惊险，刺激的他差点尿裤子。他撩开裤脚管，发现脚踝这里已经有皮肉被抓破了。白毅在他脚上撒上一些粉末，然后抽了一张纸巾盖住他的伤口。安宗把下面的情况和他们说了一下。 难道说乔二奶奶没有死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，那么这个东西就可能是他的僵尸了。 安宗眨巴着眼睛，白毅扶起他说， 现在是月圆夜，对我们很不利，先回去，明天白天我们再到这儿来。 白毅一把把他拉了起来，问道， 你能不能走？不能的话我背你。 可以走路。 于是他们一左一右夹着他往回走。就在他们刚转身的时候，身后的井就发出了咚咚的响声。这种声音一响起，六子就吓得放了手。安宗整个人失去平衡，只有抓住白毅的袖子，只听见嗤的一声，白毅的袖子就被他抓下一块布来。这种情况本来是很搞笑的，但是现在还笑得出来的人估计就是250了。他们连忙回头，发现井里有一个东西在撞击门板，力气十分之大。白毅迅速把安宗的身体架起来，三个人就那么看着他不停地往上顶。最后安宗颤抖地喊道， 你们还愣着干嘛？找东西堵啊。 六子立刻四处找东西，最后把两只破凳子挂在了上面，但是根本就不管用，那东西眼看着就要顶出来了。他们三人都警惕地退后，发现这个枯了的井居然开始往外冒水，发出了噗噗的声音。安宗咽了一口口水道， 怎么会冒水啊？ 他想要出来，或者说他想要拉我们进去。 你们想办法别让他出来啊。 他话还没说完，就看见水泡渐渐变成了黑色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水里居然伸出了许多头发。 别问我为什么老是碰到这种头发，我也说不上个所以然，但是现在看到这些黑线，我也觉得发怵，喉咙像是被什么堵着一样。 黑色的头发随着水缓缓地流了出来，越积越多。白毅谨慎地勾住安宗的腰，他整个身子挂在了他的身上，心都跳到嗓子眼了。三个人六只眼睛都死死盯着那口井，但是他们都错了，是看错了位置。没想到那个所谓的乔二奶奶并没有从井里爬出来，而是那团头发里探出了脑袋。他们看到一个人形就渐渐地从拱起的头发里直立了起来，他依然驼着背，样子看上去和旁边的老松树一模一样，隐约可以看见头发里那月白色的旗袍和大红的小短袄。六子啊的喊了一声，一下子跳到安宗的背后。安宗回头一看，发现他已经吓晕过去了。他来不及去看六子到底怎么样，乔二奶奶已经缓慢地靠向他们，向他伸出了手，声音像是从水里发出来的一样。 既然来我这边，我一直在等你。 该不会这个鬼娘们儿把我当做那个大少爷了吧？ 他吓得缩进白衣的手臂里。乔二奶奶声音又轻柔了一些，说道， 既然我知道你来找我了，不要这样，来我身边。 我不是什么齐然，你们认错人了吧？ 乔二奶奶夸张地往后退了几步，此时她的声音要力气许多。 给我过来，狗东西，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 我靠，我得罪你了吗？我居然骂我是狗东西，老子这辈子什么债都可能欠，就是不欠风流债，因为老子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本。 他哭丧着脸对白毅说， 老白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他要我去陪葬啊。 先得稳住他，看样子他暂时没有伤害我们的意思。 因为白毅在身边，安宗还算镇定。他舔了一下嘴巴，像是安抚精神病一样对那个女鬼说， 乔二奶奶，我不是什么齐然，那个齐然在你死的那天也死了，他不在我们这里。 女鬼听到他这么一说，明显没有被安抚，反而变得更激动起来。 不，齐然就是你，你不要再骗我了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只是你还没有意识到。你还记得当初老爷要休了我，是你替我求情的吗？你明明那么关心我。 安宗脑子里已经开始有些跟不上思考了，在大脑里居然出现了雷雨的经典桥段。他抽着眼角，害怕、尴尬、无奈，满脑子都是混乱的黑线，娶了这个白脸的女鬼恨不得就那么扑进他怀里。不知道是不是被吓糊涂了，还是被那个鬼娘们给骂糊涂了，安宗突然拉住白衣的胳膊就说， 他娘的，老子喜欢的人是他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 那个女鬼和白衣同时向他投来不同的目光，白毅低声笑了一下，安宗顿时觉得脸红得一塌糊涂。不过女鬼已经相信了他的话，他怨毒地看着白毅，好像要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个窟窿。安宗有些过意不去，心里觉得有些害了他。白毅倒是毫不客气，他就干脆那么搂着安宗，这个姿势有些暧昧，在女鬼眼里估计差不多够得上罪该万死的程度。